将四名法官捅伤。有评论说，刺伤法官是在挑战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将对公众造成恐惧。那么这名男子为什么要刀砍法官？如此恶劣的行为将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呢？当事人应该如何理性看待诉讼结果？那么另外这名男子是如何携带凶器进的法院？稍后我们来关注事件的始末以及事件带来的思考。那今天还要继续来关注南京宝马车肇事案件。前几天交管部门发布通报说，肇事司机王继进那作案时呢是患有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那这个结果发布以后争议声就不断，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也成了这两天的网络热搜词。那么昨天媒体报道说又有新的证据，宝马车主在撞人前后精神异常。那么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案件的精神鉴定结果难以服众呢？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最近一则新闻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9月9号，在湖北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楼里，一名男子手持长约30公分的尖刀将四名法官捅伤，伤者均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凶手被警方控制。那据官方通报，这名男子是因为对劳动争议判决不满而动刀伤人。消息说，法院在一楼大厅是设置有了安检门，外人需要经过此安检才能够进入。那据了解，凶手当时是用报纸将刀包住带进办公楼的。那么相关的报道记者也编辑了央视等媒体的报道，请听录音。 法院呢是判案的地方，是维护公平正义、捍卫法律尊严的所在。然而湖北十堰中级人民法院却成为了案发现场，有四名法官被刺伤。 从法院的监控视频可以看到，9号上午9点33分，犯罪嫌疑人吴庆刚来到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先是打电话，而后来回走动。 法院宣传处负责人介绍说， 那个刺伤法官呢，他一个劳动争议20案件，通知他今天来那个领取法律文书。我们还有值班的这个法警呢，在这儿值班。他这个现在跟我们这个进来以后呢，他跟我们那个主审的法官在电话联系。 9点41分左右，监控视频左方，一名女法官下楼向犯罪嫌疑人招手，嫌疑人随即在这名女法官的引导下进入法院大楼。犯罪嫌疑人跟随女法官进入电梯，随后来到法官刘坦位于6楼的办公室。 办案民警介绍说， 这里呢就是案发现场，这呢是主办法官刘坦的办公室，当时就坐在这里。这里呢是另外一个法官郑飞，当时坐在这里。那么这个嫌疑人啊，对这个判决啊有不满，就当时就是跟这个刘坦呢就发生了一些争执。在这过程中呢，总共持续了有个10几分钟，犯罪嫌疑人啊就把他身上的口袋里的一把水果刀啊掏出来，朝刘坦的左侧胸部啊捅了一刀，接着又朝他的右胸部捅了一刀。 9点57分左右，刘坦的同事们听到异常响动后纷纷赶来营救。这时犯罪嫌疑人又刺伤了另外两名法院工作人员，之后冲出办公室从楼梯逃跑，周围的人立刻报了警。接警后，民警赶到现场与法院法警联合搜捕。10点40分左右，嫌疑人在法院内被抓获。 受伤的四名法官当即被送往十堰市人民医院抢救，其中郑飞法官伤势最为严重。经过抢救，四名法官暂时脱离生命危险，已转入重症监护室。 据医生介绍，受伤最严重的郑飞审判员身中7刀，最重的伤口位于胸部，经过7个小时的手术已经苏醒，进入 ICU 接受治疗。唯一的一名女性伤者刘坦身中2刀，据院方介绍，他目前伤情基本稳定，但由于他正处于哺乳期，右部乳房的伤口属于贯通伤，目前已经无法再继续给自己10个月大的孩子哺乳。 据了解，行凶者名叫胡庆刚，男，1972年10月4号出生，湖北省十堰市毛涧区人。 这名胡庆刚呢，因为和一家公司存在劳动争议，他向当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呢，以没有证据证明胡庆刚是和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为由，就驳回了请求。那胡庆刚就起诉到法院了。去年5月份，法院一审驳回了胡庆刚的诉讼请求，他又上诉到了中级人民法院，经过12中院的 裁定，那么决定维持一审判决，并通知胡庆刚的律师让胡庆刚到法院去领取。那这天胡庆刚就到了法院，但谁也没有想到他是揣着刀子去的。据法院一名法警回忆说，这个悲剧发生之后，整个法院乱作一团，特警也赶到了现场。当时副院长坐在监控室内寻找犯罪嫌疑人，后来判断他可能是跑到了地下一楼的停车场。两名法警立刻到了地库，刚一下楼就恰巧看到了胡庆刚拿着一把尖刀，法警拿着一米多长的防爆叉逼近了胡庆刚，将他顶在墙角。这时候胡庆刚还试图抵抗，拿着尖刀挥舞，法警用警棍连打了三下将尖刀打落，随后一个擒拿手将胡某压倒在身下将其制服。一名法警说，看得出来当时胡庆刚也非常害怕，裤子和地上都有尿液。那么胡庆刚如此恶劣的行为将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呢？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木工律师事务所的曹寒冰律师。你好，曹律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现在法律界人士都评论说胡庆刚的罪名应该是涉嫌故意杀人，您认为呢？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近几年来随着这个法官被捅案件也不是第一起发生，你比如说像今年2月6日河南一名法官在法院门口被打成重伤，包括广西的被法警泼硫酸，被这个被执行人，包括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湖南的这个持枪闯入法院，造成法院人员包括审判两名厅长在内一名书记员死亡，并且还有重伤的一些情形。所以近几年来这样的一种既一闹之后可能又一个很引入我们关注的这样一个司法人员受到这样一种威胁，人身可能安全受到了威胁。所以根据这个媒体通报的情况来看，四名法官的伤势都比较严重。其中有一位法官在经过连续7个小时的抢救过程当中才脱离了生命危险。那么胡庆刚很可能刺伤他人的时候并非是在慌乱过程当中，从这个事件过程当中，并不是说无意的，我认为他是有故意刺伤他人，并且有备而来，来的时候就用那个报纸裹着那个刀，那个水果刀，并且呢，扎的这个法官是要害的部位，所以足以致他人性命，所以我们认为呢，他是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构的发生，我们认为是这样，这个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最终结果法院认定是涉嫌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那综合全案，可能这个全部案情正确来评判这个罪行的轻重和行为才去做决定。我们从目前的这个结果来看，应当涉嫌故意杀人罪。 虽然现在没有人命啊， 对， 那么胡庆刚会面临死罪吗？ 这个我们认为这样，在量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破除一个不正当的这样一个观念，既不能认为杀人一定要偿命，或者杀人既遂一定要偿命，也不能够认为呢，就是说杀人未遂一律就不判处死刑。所以我们认为呢，还要综合这个全部案情正确评价罪行的轻重以及他主观的人身危险程度，来最终确定到底是不是适用死刑的问题。 那么在生活当中，如果当事人对法院判决不满，认为法官不公，那去进行了一些比如说伤害行为， 比较过激的， 对，那比如说确实这个案件不公了，那么应该胜诉的给判了败诉了，那么这时候会减轻这个当事人的一些责任吗？ 如果说这个确实是法官这个枉法裁判，明确胜诉的案子判败诉，我们认为在这个当事人发生这样的一种过激的行为，不管案子判的错与否，我们作为当事人都不应当采取这种暴力的方式来去怎么样结束他人的这种性命，给他人造成严重的伤害，我们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对于这种行为我们认为我们国家肯定是严厉打击。第二种行为，如果说确实是法官在判决过程当中确实是枉法裁判，对胡庆刚本人，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应当是减轻或者从轻一些处罚，毕竟法官是有过错的嘛，假如说 那现在胡庆刚如果对二审判决还不满，他其实还有其他维权途径吗？ 有其他的维权途径，你比如说我们尤其是像劳动争议案件不服的话，仲裁我们可以到法院起诉一审，一审不行我们二审，二审还不行的话，按照我们民诉法的规定我们还可以怎么样申诉，不管怎样检察机关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怎么样维权的这样一个途径，并非怎么样来用拿水果刀 这种暴力的方式来去解决问题， 嗯， 这是不可取的。 嗯， 啊，我们有其他的法律途径。嗯， 其实这到最后是你个人的悲剧。 对， 社会的悲剧 是。 嗯，那有评论说这个法院一楼大厅是设有安检门的，为什么当事人还把刀子带进去了？显然安检是不合格的，应该追究安检人员的责任。那您认为呢？ 其实从这个报道过程来看，包括这个视频，我们也看到以后，事发法庭这个法院一楼大厅确实设置有安检门， 嗯， 这个是很常规的，哪个法院都有安检门， 嗯， 所以我们这个去律师出庭或者是公诉人出庭的时候都有怎么样要经过安检啊，可以出示证件，但是如果说是其他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必须要怎么样经过安检才能进入， 嗯， 这是保证这个司法审判的这样一个安全的保护， 所有人都要 经过 安检， 对，都要安检，嗯，所以说这个我们从事件过程当中并没有看到对胡金刚本人进行安检，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安检人员存在着渎职，最起码要存在着玩忽职守， 哦， 这样的一种行为， 嗯， 为什么没有做成安检，所以导致这样的一个严重事态的一个发生， 嗯， 所以你作为安检人员是有责任的， 嗯， 不能说像这个宣传部门所说的啊，他是去拿了判决结果啊， 嗯， 可以不经过安检，只要这个法官来做决定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危险程度，我们这样的是不负责任的， 嗯， 这样呢为了保证其他人的人身安全，应当进入法院的人要尤其是当事人要经过怎么样， 嗯， 安检， 或者这样说，如果当时安检把他排除了， 对， 那么这个案件的发生率就会降低， 降低，对， 嗯， 有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件。 嗯，那审判场所禁止带哪些物品有规定吗？ 这是有规定的，根据2004年5月最高法发布的实施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安全检查规则第六条规定，司法警察执行安全检查时，对公诉人、律师等依法出庭履行职务的人员应进行有效证件的查验或者登记，对参加庭审活动的诉讼参与人、第三人或者旁听人员，在进行证件检验或者登记的同时，还应当进行人身的检查，随身携带物品的安全检查啊。随着这个第八条也规定，你比如下列这些物品都不允许带入审判区，你比如未经法院允许的各种录音录像啊，这种摄影作品，私人禁止携带的枪支、刀具或者其他具有类似功能的这种器械都不允许带入这个审判区域，啊，易燃易爆的物品或者强腐蚀性的一些危险品，啊，都不能带入，啊，还有其他妨碍这个司法审判秩序的一些其他物品， 嗯， 这是有明确规定的。 那既然有明确规定，我们看到这个嫌疑人把刀子还带进去了，那么显然这个作为安检人员，你没有遵守规定， 对对对， 而导致了一个悲剧。所以说他要承担责任 ，对，他要承担责任的， 嗯。那这个案件目前也发出了很多一些，就是负面的一些评论，说的那这个农民工这个，或者是这个像胡某这样人，他是不是因为又被欠薪了，是弱势群体啊？那法院是不是没有公正的判决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说 一些传言， 对传言， 嗯。 那么这个案件究竟带来哪些警示？作为法律人，您怎么看呢？ 第一个呢，我们首先要希望啊，这个这几名法官，尽快的这个 康复， 平安康复啊，走出这种事件给他们带来的一些阴影，这是第一步。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不要让这种阴影影响到我们每一个社会人，因为司法本身就是一个定分指正的这样的一个有这样一个使命，它决定了黑白的一个属性，所以任何的判决都不能够保证每一个案件双方当事人都满意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我们认为第一个警示是。随着这样事件的发展，我们要第一个，我们还要保持着我们法治的一种精神，不能因为有这样的事件发生，我们以后在审案子的过程当中，要谁闹得比较厉害，谁比较凶残，我们就要偏向谁一方，那这也是不可取的，也是违背法治精神的， 必须还要公正， 对，必须要公正，所以不让司法人员受伤，需要引导当事人理性的看待这样一个审判的 结果， 对，你比如说避免这种过激的一种行为，在这方面包括我们的新闻媒体，包括我们的网络，在这个新闻传播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个特殊的职责，并不是说结果不好了我们认为一股脑的就认为就是法院的人员故意偏袒着企业一方，或者是不站到我们弱势群体的一方，我们在这个因为我们任何的这一个案件过程中都要讲一些证据，不能认为我们认为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啊，所以我们这个情况还要第一，法律要站到法官还要站到一种中立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上，不能认为他闹得比较凶啊， 有 他是弱势群体， 他是弱势群体，我们就要我们可能会在这个社会其他的方面对他进行照顾，你比如说民政部门对他进行，你比如说或者是劳动部门对他偏向，但是在法律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一视平人的，不管是企业还是公民个人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带来的还要最主要的原因，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的事件的出生，我们法官怎么样就要动摇了，我们在处理案件这样的事件过程尤其是敏感的时候，我们就要偏向于某样，这是不允许的， 嗯 啊，也是不符合法治精神， 嗯， 这样的一种， 嗯，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下面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的南京宝马肇事案，又公布了新证据，宝马车车主撞人前后精神异常。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从牙牙学语到口若悬河，从蹒跚学步到畅行远方，从晨光喜威到孤灯挑尽，从腊月寒冬到四火骄阳，难忘恩师将我们领进知识的殿堂，铭记恩师为我们插上飞翔的翅膀。9月10号教师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向所有的老师们道一声节日快乐。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40，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宝马车肇事案。那么最近几天关于这个车主王继进的精神鉴定结果的这个结论引发了社会的争议，持续的发酵。在9月6号的时候，南京交管部门就宝马案发布通报，说这个事故肇事司机王继进经过权威机构鉴定，他作案的时候患有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性刑事责任能力。那这个鉴定结果公布之后，社会各界争议不断，而且这个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也成了这两天网络的热词。那我们节目当时也第一时间做了相关的法律解读。昨天呢，事件又爆出了新的消息，南京公布了证据，宝马车主撞人前后精神异常。南京秦淮检方在他的政务微博上发布了王继进批准逮捕时的有关情况说明，明确表示王继进在案发前曾报警说有人要害他。那一是接触警的信息和110的这个电话录音资料证实，事故发生前大约2小时，王继进曾经打过报警电话，说有人要害自己，手机被监听了，自己做的事情回答不出来是对还是错。第二，王继进的亲属证言证实，王继进在案发前一天被人跟踪，案发当天在和亲属通话的时候，感觉他就像是中了邪一样，脑子虽然很清楚，但是行为不受控制。那第三是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以及相关的证人证言证实，王继进在被抓的时候行为异常，不能与人正常交流，并且跟妻子说妻子的妹妹被人给杀了，而事实上并没有。那另外在说明当中还说，在提请批捕之前呢，王继进的律师已经向公安机关提交了刑事司法鉴定申请，说在会见的时候王继进明显是意识混乱，行为不受控制。那检察官进行讯问的时候也发现王继进神志不清，无法正常交流，所以不能够按照正常法律规定来告知他的权利义务以及通过讯问来进行的主证复核。那检察院在做出逮捕决定的同时，也建议公安机关在捕后侦查过程当中全面收集包括王继进作案的时候刑事责任能力进行司法鉴定在内的主客观的证据。那另外据报道，事件当中那名男性死者的父亲薛先生表示，肇事方到现在连句道歉都没有，那这位父亲还暂时没有决定是否申请重新鉴定。在6月20号下午1点多钟，南京的秦淮区石阳路和友谊路路口，一辆宝马车以闪电般的速度闯红灯，撞上了一辆正常左拐弯的马自达轿车，导致这辆车后半身粉碎，车上两人被甩出，当场身亡。那么就这个事件， 面我们继续来请律师点评。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木工律师事务所的曹寒冰律师。你好曹律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这个事件在持续发酵，那昨天出了一个新的说法，说检方说宝马车主在撞人前后精神异常，这个话我们公众怎么来理解，含义是什么？ 这个公众这个精神异常啊，就是包括他从这个宝马撞人之前，这个交通肇事撞人之前的一些他的精神状况的表现，你比如说包括报警啊，有人要跟踪他啊，包括他的这个妻子的妹妹遇害等等一系列，包括到最后公安机关在对他进行讯问的时候，包括检方在进行在讯问的时候，都提到可能就是有轮次无法正常的进行交流，所以我们认为呢，可能检方在这个时候认为精神可能存在一些异常，存在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有没有这个精神能力，尤其是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问题。因为我们从事司法工作人员，首先要保证怎么样，要保证这个被害方的一些人身权利财产安全，我们也要保证犯罪嫌疑人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他有没有这个精神问题。如果是有，我们就要，如果说是我们精神这个刑事责任能力，我们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完全有刑事责任能力，这个正常人，那这个情况你就要承担全部的责任能力。第二种行为就是完全没有责任能力，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刑事责任能力呢，就是行为人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这两种能力。辨认能力是对自己的行为这个性质、意义和后果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能力，所以控制呢，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意志有这种支配的能力。这种行为如果说完全没有或者完全有，那是两个层次。中间还有一个地带，就是说我们认为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比如说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情况下 跟好人一样， 跟好人一样，他要负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包括我们醉酒的人也要怎么样负刑事责任能力，不能因为你喝了酒你杀了人你就不要承担刑事责任啊，这是我们法律有明确规定。限制的时候，如果他在这个精神过程当中是没有发病，他要承担责任。如果说确实是在这个间歇性的这个减弱的过程当中，病态的过程，并且有能控制住自己的能力，并不是那么有些减弱，我们他还要承担刑事责任能力，但是只是 限制， 比这有一些限制，在量刑的时候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有的这个精神病人，他平时像正常人一样的好，但是他作案时候可能是他的发病期，那么就要减轻责任。 减轻责任。 有的精神病人，他可能在作案 时候完全不知道， 他也是像好人一样。那么你要完全负刑事责任。 负刑责任，但是要有一个证明，你在犯病这个过程当中，在行凶过程当中，或者在犯罪过程当中，是不是精神有障碍，或者是不是失去了完全的理智，这是一个要去证明的问题。如果说在犯病的过程当中，你神志是清楚的啊，你知道这个危害的结果，你再去从事这种犯罪行为，我们要干嘛？要承担刑事责任。 那现在交管部门发布的通报说他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那现在检察机关又说他的撞人前后精神异常，这两个说法一样吗？ 说法是这样的，说法我们在从这个字面过程当中呢，认为是说法可以是一致的，因为精神异常，并且呢又检测出来，我们这个南京的这个脑科医院检测出来又有这样的一种精神障碍，所以我们认为是，我们且不说最终的这个结果是怎样，但是从这目前来说，我们认为毕竟南京脑科医院也具有这样的鉴定资质，鉴定出来的结论呢，我们认为也是客观。为什么没有打消公众的这样的一种质疑，所以说我们普遍的有这样一种想法啊，宝马并且又逃逸，又是 有人命， 有人命啊，又是超速，高速超速，每小时达到将近200公里的这样一个速度，所以这样呢，最终呢没有结果，正不确，正确不正确，我们主要还靠什么呀？还是靠最权威的，我们能不能，我们在不是公安机关一方面做出的一个决定，也不是检方做出的一个决定，我们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一个，我们请一些其他的医院的一些专家，请一些第三方这样的一些机构来给出一个更权威、更能打消公众念头的这样的一个鉴定结论，来信服公众、说服公众。 因为现在公众认为这个案件情节太恶劣了啊， 对， 这个平白无故两人命就没了，应该严办。 严办 啊！但是现在又出现这么一个精神鉴定啊，限制责任能力，所以公众们都有点不服啊。那现在公安出了这样一个说法，那么检察机关可以让公安机关在这个建议公安机关在捕获侦查过程当中再次去收集他在王继进在作案的时候 刑事责任能力的这个司法鉴定， 嗯， 再去进一步的再做一个鉴定， 再做鉴定，对。 那这个家属也可以申请吗？就是死者家属？ 哦，是可以的，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如果说公安机关做出了这个鉴定结论，因为你认为有异议或者不服，我们可以提出重新鉴定。啊， 嗯， 最后这个鉴定结论有可能是两个或者三个更多，但是在最后法院在酌定的时候，会有一个更综合来考虑，哪一些更权威，哪一些更能够符合常理，符合我们的包括病理性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规定， 嗯， 来最终法院来去认定， 嗯， 所以我们认为家属是可以申请重新鉴定， 嗯，但最后是法院来去来判定， 对，最后来法院来认定， 嗯。那么现在这个案件，您认为他将来还是不是还要从公安那边再进一步做工作？ 是因为这个检方也给公安机关以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嗯， 要收集相关的包括他犯病期间前后一些包括证人证言包括一些其他的物证， 嗯， 来证明这个给公众给死者给社会一个更好的交代， 嗯， 到底是哪一种情况，把真实的情况我们呈现给世人面前， 嗯嗯。那如果说正常人的话，像王继进这样的两条人命包括财产损失，他应该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量刑呢？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交通肇事违反交通这个法规，发生重大这个事故致人死亡并且两条人命，对不对， 嗯， 按照我们如果说构成交通肇事是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毕竟交通肇事是一种过失犯罪， 嗯，过失犯罪，嗯，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嗯， 如果说发生交通事故逃逸或者有其他恶劣情形的，在三年以上， 嗯，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对，嗯，如果逃逸致人死亡的，那应该在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嗯， 所以说我们这个交管部门给出的责任是他本人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嗯嗯，这是划定责任了， 啊，划定责任。 那假设说王继进他是限制责任能力的话，那么能减轻多少呢？ 这个是最终的一个决定，是我们司法机关法院来去认定，看你这个到底这个意识能力控制能力弱或者强有多少， 嗯， 最终的把握还是在法院啊， 嗯。 我们认为比照着你比如说我们没有任何正常人的情况下是按照判处， 嗯， 你比如说逃逸或者逃逸致人死亡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或者七年以上， 七年以上， 对，或者七年以上， 嗯， 如果说确实有些减弱的话，会在这七年以上的个过程当中有所从轻或者减轻，可以从轻或减轻， 嗯， 啊，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嘉宾来自北京木工律师事务所律师曹寒冰。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您身边有这样的银发达人吗？60多岁学轮滑，70多岁玩摄影，80多岁搞发明，推荐他们参加银发达人秀。9月20日前关注北京爱家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8501-1703推荐有奖。 热心助公益，环保我先行。北京电台第七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助力绿色北京。 电台 DJ 携手知名环保机构参评主持人亲力公益环保活动， 齐聚北京西站、奥森公园，现身德胜门车站、宣武门路口， 分类捡拾垃圾，劝阻不文明行为，宣传环保知识，推介节能理念， 行动成果即将展示，敬请期待。 2015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现全面征集您心中的北京榜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一起寻找身边的北京榜样。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四合拉扯的站外，不问该不该，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留下泪来才真的是爱。如果这就不算 怎样的表白才不算独白。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